将讨论新的共同草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12月28日嘅朝头早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我系萧乐文。嗱，二月头已经系农历新年噶啦，唔少人都可能呢段时间咧想赶翻内地咧系探亲啦，或者同屋企人咧系团聚。不过考虑到咧，如果要去内地嘅话，都要隔离21日去计啦。咁啊，见到有啲报道，包括《星岛日报》咧都提到，近日有市民咧系。喺內地深圳灣咧就一度排長龍啦，因為要趕翻去內地嘛，頭先講到咁啊，加上咧就話深圳灣口岸咧係即場為入境者咧做一個核酸檢測，咁啊見到有市民都話要輪幾個鐘咧先至翻到上去內地。對於未有通關之下咧，要去內地嘅市民有冇其他選擇咧？咁之前都講話通關，有啲報道就提過12月尾，亦都有啲報道提過咧係1月頭嘅有啲唔同嘅消息嘅咁，係咪暫時預計都可能喺短期之內？有機會會通得到關咧，你又點睇通關咧？1872311，1872311。嗱，早前咧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述职之後咧都提到就話分別向兩位領導人咧提反映過香港市民最關心、最熱切期待嘅通關問題。咁佢就話幾時可以恢復兩地人員正常往來咧？佢就話中央咧暫時都未俾到一個嘅確實答覆嘅。對於通關，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亦都係後任嘅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头先讲到话去深圳湾口岸嗰度上内地啦，有啲报道话市民都要等成5-6小时先过到关嘅。你有冇收过类似呢啲求助啊？近日 都有一啲嘅反应啊，当然人数上咧系比起即系假期前咧系多咗嘅。咁啊，譬如单日去到1800人，咁有啲人话哇，1000人其实唔系好多噶嘛，绝对数字系升得多咗。个主要原因咧，即系排长龙，系因为咧有啲嘅措施咧系加强咗，即系譬如话嗰、那个头先你讲到啦，深圳方嗰边要即场为入境嘅人士进行一个核酸检测，虽然唔使等结果，但系咧呢、這个过程都会加长咗个时间咯。咁、所以其实好多人而家都即系都冇办法，等起场都要等，因为。其实点会耐得过21日啦？咁而家都决定入去等21日，就是、为咗过年可以见到屋企人啊嘛。咁、所以我估计就算而家唔系红日啦，我相信呢几日咧，譬如呢个礼拜咧，啱啱博21日就系农历新年啊嘛。我相信都会持续有个都比较多嘅香港市民会入境啊，即系会翻内地，因为真系睇唔到通关有全多嘛。咁而我估计嚟緊几日都多，咁啲市民同我哋讲几长都要等，因为真係得一个办法，就係、是、等一个21日係做隔离，係呀、 会唔会呢几日仲多呢？因为越嚟越贴近嗰个期啦嘛，你2月1日就已经係新年㗎喇，计返对返21日，咁即係话可能1月初嘅时候可能会係一个叫做限期啦，你最迟嗰个时候入去啦，咁会唔会都预计呢几日係可能係更加多人去呢？ 呢、這個禮拜都多嘅，我哋就咁樣同啲市民講查詢講咧，唔好話啱啱搭正2月1日之前翻到內地，因為咧第一咧就翻到深圳唔代表翻到整個中國大陸啊嘛，咁有啲人嘅家鄉會遠啲。第二咧，譬如最近東莞大朗鎮都有個爆發啦，雖然而家叫做確認咗社區係清零啦，因為做曬全個社區嘅檢測。但係南部真係會有啲區或者某啲市出現咗突變咧，咁會令到咧佢入咗內地深圳之後，會唔會再跨省又好，或者去其他地方好咧，有啲新嘅措施咧？所以如果真係許可嘅話，早少少，即係呢一個禮拜。翻去就會時間啱啱好，因為唔係真係錯，你咁辛苦都係希望年30萬翻到去啫，之前翻到去嘅，係啊。 整體講到頭先話深圳灣嗰個排長龍嘅情況啦，見到星島就話，即係根據今日嘅報道，佢就話尋日咧有改善咗啲嘅。你覺得仲有啲咩舒緩措施可以做咧？頭先提到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佢哋要即場為啲入境者做啲核酸檢測嘅啦嘛，呢個係咪必要咧？因為本身你過關就已經要有呢個24小時內有效嘅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啊嘛，而家入去又要做一個即場檢測，你覺得有冇需要啦？同埋有冇啲咩功夫可以舒緩個人龍咧？又 我哋當然希望即係對於呢啲咁辛苦入境又要隔離有一日嘅，都有啲人性化處理啦。譬如嗰個嘅職場檢測，係咪可以等佢哋翻咗酒店，去到嗰間指定酒店先至做檢測咧？因為其實我知道咧，佢即刻喺度等咁多個鐘去做檢測，其實唔需要等埋個結果嘅喎，只不過喺嗰度做檢測啫嘛。咁係咪可以去到指定酒店嗰度做咧？咁避免真係而家其實好多都係老人家，因為都係想，因為佢哋未必要喺香港開工咧。咁所以先有咁嘅時間隔離有一日。咁其實都幾辛苦啲老人家嘅。既然都唔係話要即場等檢測結果，係咪可以翻去指定嘅即係隔離酒店嗰度做檢測咧？我覺得咁樣會比較好咯。 嗯，但你覺得兩次即係做完24小時內有效嗰個檢測，再喺即場做都係有需要嘅。 入到內地即刻做是有需要，因為佢即加強信心啫嘛。可能佢哋認為嗰個檢測嘅方法，佢哋嗰邊有佢哋嘅嚴格要求，但係咪一定要喺關口做咧？係咪可以去隔離酒店度做咧？這個其實我哋覺得可以即係喺呢度做變通咯。 嗯，不過呢個就睇下內地方面係咪有啲安排，這個就涉及。 係啊，因為真係今日就話六個鐘啫。咁如果唔係千幾人，而係二千幾、三千幾人。咁低端佢有個上限啦，但係即係如果係再多啲，咁其實個情況係唔理想咯。希望可以喺呢度做個改善咯。 嗱，而家咧通關嗰度咧消息就都好多次有講過，有啲就話年底，有啲又話一月頭咁樣。嗱，對於內地通關，你自己暫時有冇再收到個消息啊？可能預期幾時真係有個希望，起碼小規模嘅通關咧？咁你自己預係幾時啊？ 其實我諗全港市民，我諗包括唔少人都係諗住阿林鄭特首上去，即係實質係收聖誕禮物嘅，咁但係又落空咗啦嚇。咁所以其實我諗冇人能夠講到個答案，包括一般政府官員都未必即係知道嗰個大概。但係我諗大家會更希望知道究竟有冇一個客觀啲嘅準則可以公布咧。譬如係咪仲係講緊疫苗注射嘅比例咧，定係講緊譬如連輸入個案都係個參考指標咧？咁希望有個準則俾大家努力去追，因為而家即係當然今日我哋睇好多報紙頭條都係講香港迎接緊第五波疫情嗰個危機啦，即係 Omicron 嗰個問題。咁但係始終大家都要有個盼望，就係究竟我要望住邊一個嘅原則去做？因為如果講本地清零，其實我哋已經達到咗。讲紧系几十日噶啦，咁都未见到一个答案。其实好多人真系即系希望幻灭紧咯，系啊。 但不过我见头先都提到啊，特首林郑月娥之前嗰个讲法咧，都系话冇一个好确实嘅答复俾大家啦，因为都中央都未有一个好确实嘅答复咁样。其实而家你觉得即系内地方面可能考虑紧边一啲元素，而令到嗰个通关时间表好似迟迟未有落实咁咧？ 我諗都係同 Omicron 即係來勢洶洶嘅全球嗰個肆虐係有絕對嘅關係嘅。咁但係真切嘅答案真係要問翻政府官員先達到。咁跟當然我哋香港而家個氣氛，即係本身個經濟啊或者嗰個假日氣氛係好好，但係我諗同時間唔少市民都會明啦，因為近日嗰幾個跆拳道嘅唔係跆拳道，即係空手道嘅運動員染疫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因為嗰啲大家都知嘅人士嚟噶嘛，都係一啲比較著名嘅運動員，所以喺呢度其實大家亦都有少少理解嘅。但係如果個 Omicron 嗰個危機一過，係咪就即刻見到曙光咧？呢度就已經大家都唔肯定咯嚇。 就算通得翻關啦，見到之前特首所講啦，即係有一條隊就係即係經濟相關板塊聯繫嘅。另一方面咧，就係佢都話希望爭取啦，即係部分配額俾一啲非商務嘅有迫切需要嘅人士去申請嘅。咁樣有提過呢啲嘅。你自己點睇個安排？其實如果要分如果首批可以通翻關嘅話，條隊應該點分咧？係咪有啲再細分啲話即係探親啊、所謂因恤啊嗰啲都即係屬於叫做其中一類係俾佢哋優先咧？需唔需要分到咁細，定係純粹兩類商務同埋非商務就得？你自己點睇呢個？ 我覺得分得細，即係本身嗰個餅都係細噶啦。但係你分得細或者項目多啲，係顯示到回應市民唔同嘅訴求咯，即係。 會俾市民覺得你真係睇到我需要，唔係就係向經濟嗰度睇。咁所以我哋一定係要求佢喺嗰個類別裏面，家庭團聚，尤其配偶分離嘅團聚，一定要考慮咯。咁哪怕個額係好細都好，一定要俾市民睇到你明白，其實呢啲先係大多數市民最喺人性上、人情上嘅訴求咯。因為有啲人會講噶嘛，其實喺香港喺假日裏面，無論係飲食、零售嗰個嘅情況都好，即係幾理想啦。失業率亦都係跌緊啦，所以其實好多人已經講緊，唔係淨係經濟係即係單一優先咯，應該係牽涉到親情上嘅需要咯。咁所以我哋點都係要求佢跨境嘅家庭，即係尤其係夫妻分離嗰啲，一定係要有個咁嘅項目俾人去申請咯。哪怕配額細都好，當幸運大抽獎，我都睇到希望咯。 嗯 ，OK， 好，唔该晒邓家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邓家彪咧就系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亦都系后任立法会议员嚟嘅。你又点睇有关于通关187231、187231？虽然而家暂时未有一个确实嘅答复，系究竟几时系可以即系叫做恢复翻两地嘅正常往来啦。但系你最对于而家唔同嘅消息啦，一啲嘅安排，可能商务会有一条队嘅，另一条就系非商务，定系你觉得都要可能要划细啲咧？即系有一啲嘅即系紧急啊或者探亲嗰一类咧，都系有一定嘅配额咧。你点睇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有实职员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田北辰个电话咧，我哋咧稍后再驳翻啦。咁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特首林郑月娥嗰个说法咧，其实就系之前咧特区政府特首林郑月娥咧之前喺即系特区政府驻京办咧会见传媒嗰阵咧，就系提到佢述职嘅时候提及嘅一啲内容嘅。咁讲到就话咧，分别向两位领导人咧反映咗目前啦香港市民最关心、最热切期待嘅通关问题。咁几时可以恢复翻两地人员嘅正常往来咧？咁中央暫時咧係未俾到一個嘅確實答覆嘅，咁又話兩位嘅領導人咧都係同意過去一年咧香港防控疫情工作方面咧係具有成效等等嘅咁。嗱，關於通關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強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係飲多啲水啦，一日一蘋果咪醫生遠離你咯。家傳秘方，瞓多啲， 淨係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午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讲到通关，讲到近日过关翻内地嘅情况，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见到有报道都话近日翻内地经深圳湾口岸有啲市民都要等成6小时。你有冇留意呢个情况啊？有 呢样嘢，我都极之极之不满意。 嗯， 因为我所理解，成全嗰个通关。那個其中一個條件呢，就是港人北上呢要交出呢個24小時之內的核酸檢測報告，沒有說即場要做的。 那 如果你是免檢，都是只不過需要在香港交出24小時的核酸報警得，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他要還要在酒店住至少7日、啊在深圳，是不是？然后家居14日，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竟然又要在关口再即场核酸做多一次？我完全不明白这个逻辑，所以我都准备，我已经跟外特区政府讲了，他们要即是要去跟进这件事。我作为全国人大呢，我都准备写信入去问下他们搞什么事的。这个是绝对，我觉得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也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佢而家 kick 晒 即係打曬蛇餅啊，等咁耐同佢個核酸驗劑有關啊嘛。 嗯， 係嘛？你驗完要等佢報告出先俾佢入去，咁有乜可能 process 到大量嘅人咧？ 係咪等埋報告出啊？這個我唔肯定，佢要即場做咯，就知。 OK， 咁你係咪等埋報告出？我就暫時未掌握到。咁、如果你即場做，咁你都有排搞啦。 嗯嗯， 假日嘅時候多人，你點咧？咁、你話如果佢係核酸報告遲啲睇咗，然之後再揾翻你，咁我唔知啦，係咪咁容易揾翻你咧？咁呢啲又後話啦。咁其實最好就用翻之前我所理解嗰套嘢嘛。 嗯嗯嗯。 咁另外咧，我想講講成個通關日期，因為我一路都即係喺呢方面都即係講咗好耐啦。 有冇最新消息呢、這個？ 我所理解咧，北京拍板咧。是其实在选举前已经拍了板，就准备选举后公布的，所以那时候都全是圣诞节前后特首会都公布，那么快则即是10月31日之前，慢就即是都是1月的时间，现在我所理解呢就是完全是回去以前那个传统的大门开了小门未开，那这栋小门呢就得意了，似乎呢就不是广东省、似乎呢就是深圳和珠海，因为现在广东省本身、即是除了深圳、珠海其他地方呢开始也都有 Omicron 的个案、那是怎样传入去的，外省传入去的呢，还是、外面飞入、入去那些机道、再进去就不知道，那反而现在呢就是深圳和珠海呢就特别紧张，咁啊，未搞清楚呢只 Omicron 點控制嘅情況之下咧，又見佢傳染力咁強，傳染力咁強咧，佢哋而家有啲腳軟，咁啊，所以棘住喺度。咁呢件事情咧，我覺得就即係會咧對成個通關嘅日期係會有影響嘅，因為始終香港無論你喺嗰個陸路啊。入境啊，无论你去边，你必然都要经过呢、這个深圳同珠海噶嘛。 嗯， 除非你即系吓另外一边嘅啫，系嘛？去广西嗰边、即系系嘛？去晒嗰、那个即系西面行嘅啫。 但陆路你唔信？如果你深圳湾同埋港珠澳大桥都系经历头先讲嗰两个位嘅，即系珠海同埋深圳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必然就系佢两个而家。一腳軟咧，就成件事情就棘住咗啦。 咁、所以咧，即系你香港有額外嘅風險，但系譬如咪頭先你講嗰兩個地方，佢自己本身有一啲唔知喺邊度嚟嘅個案啊嘛。但系香港會唔會因為通關而帶嚟內地額外嘅風險先？而家睇嚟， 係啊，而家搞下內地嗰啲 Omicron， 似乎嗰啲零星個案就。都加埋咁，仲多过香港，咁当然佢地方大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双向都有啲问题嘅，咁、所以成件事情，即系如果内地唔即系严谨控制嗰样嘢，咁啊，亦都有人话咁我翻到嚟香港又使唔使隔离咧？而家唔使啊嘛，咁、所以而家有好多嘅未知数棘住。你之前讲嗰个话如果真係通關嗰啲名額係點呢，我一路都喺度話呢，其實應該係分商務同埋嗰啲探親呀、因素就算，就唔好搞嗰啲個人飲飲食食嗰啲，直情 quota 都唔俾。我亦都唔明喺呢個階段點解咁急一定要俾，係咪？咁啱啱即係鄧家彪話不如分一個細嘅配額出嚟幾細都好啦，我覺得一开始点解唔系净系商务同埋呢个探亲啊、因出啊啲嘢咧？咁你一两个月之后，你清咗条队，用晒啲 quota， 等有即系呢方面需要嘅人行咗先，然之后先至去做嗰啲私人嘅消闲活动啊咁样啦。咁、我觉得我哋香港都忍咗咁耐啦，都唔争在个少少时间。 而家配額上咧，你自己掌握系几多少个？ 3000个啫。 都系一样嘅，冇变嘅呢、這个。 嗯哼，嗯哼。 仲有啲乜嘢即係可以因素啦，可以加快到兩地嗰個嘅通關咧？即係頭先 Omicron 就有一啲考慮點。 有兩樣嘢咧，香港呢邊遲早長遠一定要做，唔好理通關唔通關，同埋內地嘅情況係點啊？第一咧就係、是、呢個機組豁免人員嗰度。呢條尾遲早都要到搞掂佢，呢個漏洞要堵塞嘅。啊，因為而家咧機組人員已經去到咧，政府話不如索性直情去足高灣三日就算啦，三日啫，三日。 嗯， 但係似乎啲機長都唔制，講明唔飛罷工。哇，咁犀利嘅，咁惡嘅，我唔係好明啊。似乎呢方面國泰都未搞掂呢啲機長。 OK， 仲有廿秒到啫。 咁、啊、所以呢個一個問題。咁另外呢就是、香港人喺機場接觸尤其是候機室嗰啲過境下，我覺得係一個大問題。係咪仲俾人喺香港過境，咪必然一定要喺香港過境呢？如果係嘅話，你任何去做清潔都有呢個風險㗎喎、 哦。OK， 除非你要呢啲人全部都係喺酒店住一個月，然之後放一個月假，然之後再為返一個月工。 田北辰同你傾到呢度差唔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因应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步确诊个案，将初确患者曾经居住的石塘咀南里一号列为受限区域。政府在早上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两点，大约八十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南里一号大约九十户，当中大约三十五户没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跟进。英国新增98,515宗新型肺炎，累计超过1200万宗个案，新增143宗同新型肺炎有关的死亡个案，累计148000几宗死亡病例。另外，英国卫生大臣贾惠德透露，新年前不会实施新的防疫措施。他强调，官员每日留意与疫情相关的数据。防疫措施圣诞期间没有变动，贾惠德促请庆祝新年时对防疫必须保持戒备。英国12岁及以上人士近九成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大约八成二人接种两剂疫苗，超过五成六人已经接种第三剂加强针。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正式签署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明年7700亿美元国防开支。法案月中在参众两院都获大比数通过，国防开支金额比去年增长大约5%。路透社报道，法案通过军队的2.7%加薪，增购海军舰艇和战机，以及应对中俄地缘政治威胁的措施，包括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提供71亿以应对中国，另外亦向乌克兰提供3亿的安全援助。拜登在签署法案之后发表声明，表示法案为军事人员和家人提供福利，并为美国国防的关键力量提供支持。伊拉克最高法院驳回对十月国会选举的上诉，上诉由亲伊朗的法塔克联盟提出。十二派领袖萨德尔发表声明，对最高法院驳回上诉表示欢迎，呼吁尽快筹组新政府，确保伊拉克和平和稳定。伊拉克国会选举在十月举行，但部分政党表示选举存在舞弊，拒绝接受结果。根据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在国会329席中取得73席，法塔克联盟取得17席，数目较上次选举大幅减少。

包裝啦，好似係裝水果啊、雞蛋啊嗰一類嘅膠盒，仲有一啲咧就係網購嘅包裝，好似啲啪啪紙啊嗰類包裝嘅膠膜等等，仲有一啲節慶嘅產品啦，其他類型好似一啲遮袋嗰啲咧，都係今次意見收集嘅，包括一啲嘅即棄嘅塑膠產品要聽意見嘅範圍之內嘅咁。嗱，整體成個情況，成個公眾諮詢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今次呢一個嘅公眾諮詢嘅情況。電話旁邊咧就有綠領行動助理項目經理張建業嘅，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张建业。咁啊，见到咧有关于今次呢个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咧，就头先讲咗有六类嘅塑胶产品嘅。其实系算唔算系包括晒你哋心目中觉得要管制嘅塑胶产品咧？因为佢就话会规管一啲非必要而且系难以回收嘅塑胶产品嘅。呢六类系咪都涵盖晒噶啦？基本上 嗱，其实如果从个分类嚟睇咧，就叫做好全面嘅。咁但系咧。都想澄清一點，因為喺個成個公眾參與嘅階段咧，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同環保團體嘅一個論壇上邊，其實佢哋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哋今一次係冇一個話係好完整嘅名單或者清單，係話邊一啲嘅產品係要規管嘅。佢哋只係列出咗一啲嘅項目。咁其實佢亦都話今次嘅公眾參與嘅目的就係希望市民。俾翻啲意見佢哋，就係邊一啲嘅產品係需要規管。咁所以其實而家喺嗰份嘅公眾參與嘅文件入面見到嘅咧，都只係一啲例子。咁而佢亦都話呢啲例子咧，只係佢哋可能喺每個項目入面提出一啲可能市民聯想得到嘅一啲即係塑膠嘅項目。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成個佢個參與文件咧，其實就唔係話好全面去講曬或者涵蓋曬嗰啲應該要受到規管嘅一啲即棄塑膠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其實我哋認為佢嗰個公眾參與嘅文件咧，其實就唔算係好全面。 有邊啲你覺得係漏咗話應該係包含埋落去嘅咧？係唔止六類嘅咧？可能係。 係啊，因為其實大嘅分類我哋其實意見唔大，但係喺個分類入面嘅產品，譬如日常產品咁講啦，咁即係我哋見到個公眾參與嘅文件，其實佢就列出咗例如棉花棒咁樣，咁我哋都話其實我哋首先要定出一個前提，就係呢啲嘢要管。首先有個前提就係嗰啲嘢係呢一個類別，例如我哋話外國去做嘅時候。佢哋係列出一啲已經有替代品嘅市面上已經有一啲可重用嘅選擇嘅時候咧，呢一啲產品就應該要受到規管。咁我哋舉一啲例子，例如膠嘅台布，一啲即棄嘅膠台布啦，又或者一啲牙線棒啦，又或者係便利嘅雨衣啦，其實我哋都可以用到一啲可重用嘅雨衣啊，或者係台布去代替。咁牙線棒其實而家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啲可以分解嘅一啲牙線推出咗㗎喇。咁但係牙線棒本身其實佢都係一件即係個塑膠量都係唔細嘅。咁我哋亦都見到啦，例如係一啲即棄咖啡嘅膠囊啦。因為其實呢個產品呢，其實好多年前呢，連佢發明嘅嗰、那個嘅人呢，或者個公司呢，都講過其實呢個產品其實最後嗰個浪費塑膠嘅情況都唔係佢哋想見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呢一啲嘅產品，佢本身如果都已經有係替代品嘅話，就應該係即時可以全面禁止或者係限制。 我見其實佢今次嘅諮詢嗰度咧，其中提到今次嘅目的之一咧，都係話係社會普遍咧認為係同衞生防護設備咧相關嘅即棄塑膠咧係有個必要性，因為頭先就講話一啲係非必要嘅先至係納入今次嘅即係佢哋諮詢嘅範圍啊嘛。頭先講話譬如牙線棒啊、棉花棒呢啲，算唔算係有一個即係衞生嘅考慮，所以都叫做有必要性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哋見到其實喺近呢一兩年咧，尤其是喺個疫情之後咧，其實喺外國咧，譬如歐盟或者其他國家咧，佢哋去限制塑膠使用或者甚至係推出禁膠令嘅時候咧，都係會考慮到呢一點嘅，係基於疫情嘅考慮。咁當然我哋見到其實但係佢最主要想講嘅都係一啲可能係防疫相關嘅設備，例如一啲防護衣啦。 或者係口罩啦等等。咁我哋覺得如果喺疫情底下呢一啲嘅情況係可以暫緩去諗嘅。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嘅棉花棒或者牙線棒，佢係咪真係冇一啲其他可行嘅或者符合衞生條件嘅替代品呢？咁其實例如呢個棉花棒咁樣，咁其實佢無菌嘅棉花棒一樣可以有木製嘅，一樣可以有竹製嘅。牙線棒亦都可以用牙線係可分解嘅牙線去代替，係啦。咁其實主要係睇個物料方面係點樣去用嘅啫。咁牙線亦都唔會係重用嘅，係啦。 今次諮詢你哋有冇直接將呢啲意見俾即係相關方面啦，同埋今次都涉及頭先講到話六大類呢一啲嘅即係即棄塑膠產品啦。如果真係要管制嘅話，你覺得邊啲係要盡快落實管制先咧？因為六大類一次過做曬，會唔會都比較多一啲咧？又 其實我哋覺得其實管制即棄塑膠佢本身需要一個完整嘅藍圖。咁其實我哋喺今次嘅嗰個公眾參與，我哋其實睇唔到嘅。咁虽然佢好似列出咗六大个范畴，呢啲只不过系一啲产品嘅分类嚟嘅啫。咁我哋见到其实而家香港个步伐已经系慢咗噶啦。外国其实好多欧盟也好，又或者一啲个别嘅欧洲国家，甚至欧美啊、加拿大等等，佢哋都已经系有一个禁胶令喺度啦。咁香港其实而家系处于一个好初步嘅阶段。我哋只系透过一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一个咨询架构嘅一个公众讨论。嚟去提交意見，咁其實亦都冇任何法定嘅約束力。雖然我哋知道，即係黃錦星局長都叫咗市民去提交意見，咁但係其實局方幾時聽到呢啲意見，幾時會真正做立法，我哋都仲未有任何時間表嘅。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去開始討論一個仔細嘅清單，係已經係合適嘅時間，已經應該話係遲咗嘅。咁我哋睇翻，我哋覺得而家應該全面禁止或者限制嘅最主要就是我剛才一开始讲，我哋认为市面上已经有替代品，是首先已经有一些替代品市场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些产品，剛才我哋讲的胶台布、牙线棒，又或者是便利雨衣等等。湿纸巾其实本身都是塑胶嚟的，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其实它有塑胶的成分。其实如果你能够用其他的毛巾或者手巾亦都可以代替佢。咁當然疫情之下呢啲嘢可能可以擺喺後少少去討論。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嘅嗰啲產品，首先個主要都係大家可以去思考有替代品嘅嘢，我哋係咪一定要用即棄嘅呢？ 剛才你讲到有一啲例子係可以有替代品啦，但我想讲返，因为佢今次六类呢，其中包括一啲係盛載新鮮鱼呀、肉呀嘅即係托盘嗰啲发泡胶托盘，呢一啲係咪暂时都冇一啲嘅替代品喺度呢？如果冇替代品嗰啲，係咪你哋都认为，因为今次文件都提到有几个管制方式嘅，包括係全面禁止啦、規管措施或者自愿性措施嘅。如果冇替代品嘅话，係咪都觉得唔係一次过做晒全面禁止会比较恰当啲呢？ 我哋先睇翻嗰個頭先講一啲新鮮貨品嘅嗰種類先啦。有一啲嘢可以做咗先嘅，例如我哋認為我哋一直都關注就係超市出售嘅蔬果。咁當然你如果講緊嘅係濕貨，例如魚類啊或者等等，咁我哋覺得你可以用一啲用一啲其他嘅方式去儲存或者去擺放。其實外國亦都有例子，法國喺2017年。禁咗膠袋，50微米厚度嘅膠袋之後，去到今年嘅年尾已經宣布咗，由2022年嘅1月1號起係禁止蔬果嘅塑料包裝。咁其實我哋可以參考翻外國嘅做法，可以先係從一啲蔬果入手，喺嗰啲蔬果係完全禁止用塑膠嘅包裝。咁我覺得係已經可以解決到一大部分嘅一啲塑膠嘅問題。咁其實長遠嚟睇，我哋覺得呢個係需要業界去一齊配合，點樣去減少塑膠嘅使用。而家嘅嗰種方法去咁樣出售，當然係無可避免，你係會用到一啲塑膠嘅物料。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其實你可以用一啲厚嘅紙，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替代品去取代。但係最終我想強調一點，其實環保團體並唔係希望大家去只係尋求替代品。我哋希望係盡量使用一啲可重用嘅器具，而可重用嘅器具佢可以透過好多形式去回收翻，可以係透過係按金嘅形式，你盛載完呢啲嘢，將嗰個可以重用嘅器皿可以還翻去 超市或者是一啲嘅商店。餐具亦都係一樣，亦都可以有一個可重用嘅租借。咁呢個先至係一個長遠可持續發展嘅方案。咁當然唔係話可以完全去取代曬市面上所有嘅即棄塑膠，但係佢係其中一個出路，亦都係其中一個可以減少使用即棄塑膠嘅方法啦。 嗯，嗱，今次囊括喺呢六大類嘅即棄塑膠產品入邊咧，有好幾類都係本地嘅啦。咁啊。包括就話本地物流同埋網購包裝，大家就即刻諗到啦，一啲進口嘅產品包裝啊，尤其是網購好多時候都係有啲進口嘅貨品啦，呢一類嘅包裝係咪都無可避免係即係冇辦法喺度規管到嘅咧？ 係啊，其實我哋見到其實喺呢個公眾參與嘅文件入面亦都提到，佢好強調係本地，因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佢同我哋嘅講法亦都係話，佢哋能夠管到嘅亦都係本地啦。咁所以其實但係我哋會咁樣睇啦。而家喺歐盟或者係一啲主要嘅歐美國家都已經係開始推行緊個禁膠令，咁歐盟已經係實施咗啦。咁喺個別嘅一啲歐洲國家，亦都喺呢一兩年內會定出一個好詳細嘅一個限制塑膠使用嘅法案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預見到未來其實一啲外國進口嘅產品好多時都已經係喺佢嘅生產過程或者出口嘅過程已經係減少使用塑膠㗎啦。咁包括我哋內地啦，其實亦都係開始緊係一啲限制塑膠嘅使用。咁所以其實外國其實我哋係咪真係要咁擔心話喺嗰個進口嘅嗰啲物流產品係咪以後個情況都會咁嚴重呢？咁我哋會睇到就話，如果當全球都係採取緊行動去減少塑膠嘅話，咁其實亦都可以見到係個塑膠嘅情況唔會一路都係咁嚴重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呢一步點去管制咗本地都係好重要。咁但係而家呢一刻我哋無論點樣討論呢一個都只係一個即係公眾參與啦，個諮詢架構嘅公眾參與啦。咁最主要都係睇政府幾時肯聽個意見，幾時肯立法啦。 嗯，最後我都想問你，因為今次文件咧都問到話檢討膠袋徵費嘅計劃嘅，你哋係咪都覺得有需要提升而家嗰個五毫子一個膠袋徵費嗰個水平啦？而家有啲豁免嘅範圍，包括一啲食物衛生而用嘅袋等等，呢啲豁免範圍係咪有需要再調整咧？ 首先我哋會覺得其實而家膠袋徵費已經係實施咗12年了，最近2009年推出，2009年的7月7號推出，到2015年的時候再擴大範圍去到全面推行。其實整個過程講緊咁耐以嚟，而家見到個膠袋嘅數量喺棄置去堆填區嘅數量係並冇大幅減少，其實個數字一路都係升升跌跌，即係喺度浮動緊。去到啱啱最新2020年嘅嗰、那個都市固體廢物嘅監測報告，我哋見到膠袋嘅數量都係個都市固體廢物量都去到804噸一年，咁所以其實個數量冇改善過個情況，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膠袋徵費嘅嗰個成效係完全睇唔到有任何成效咯。咁所以我哋認為其實膠袋徵費喺短期之內係應該去提升到一個現階段我哋見到合理嘅水平，就係2蚊。呢、這個亦都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個參考嘅外國嘅例子之後，喺佢個文件入面都提到，愛爾蘭而家亦都係收緊2蚊嘅。咁但係呢個唔應該係最終嘅目標。膠袋徵費只一個中期嘅階段。 Okay, 我哋見到其實外國亦都係已經係推出咗一啲禁膠令。加拿大喺今年全國70個城市已經立法係禁止派發膠袋。温哥華香港人亦都好熟悉，2022年嘅1月1號開始亦都唔可以再提供膠袋。亦都即係話膠袋徵費已經走入咗歷史，喺呢啲國家其實膠袋係已經係唔可以再派發㗎啦。咁我哋覺得香港其實長遠要定出一個目標，我哋幾時係全面禁用膠袋。而喺個中期，在禁用膠袋之前，我們是應該有一個時間，就是將膠袋徵費去提高到2蚊的水平。 Okay. 亦都是盡量取消曬那類的豁免。我不是說完全不用，而是如果在那個豁免底下，現在說的沒有包裝的食品、非器物包裝的食品，或者冰凍冷凍食品，其實亦都應該是要有一個徵費，而不是免費去派發。因為我們見到在超市或者 在便利店的層面，一啲平口袋嘅濫用先至係最嚴重。 OK， 好啊， 唔该晒张建业，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张建业咧就系绿领行动助理项目经理，讲到呢个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嚟紧好快就到啦。你自己又点睇咧？如果加到蒸发，头先讲到话加到2蚊，又点睇一啲唔同嘅即弃塑胶嘅产品，亦都可能有唔同程度嘅禁止啦？你又点睇咧？1872311嘅咁。另外咧，而家就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香港速递业协会会长吴刚，早晨。 早晨 吴刚，因为今次咧嗰个公众参与咧，其中一范咧都可能关你的事嘅，就话本地物流同埋网购包装，好似啲胶膜啊、包装胶膜同埋啪啪纸嗰一类咧，都可能会规管啦。喺嗰个文件度提到，问下大家用咩方法去规管等等啦。咁你自己觉得呢一类嘅包装咧，本身系咪都少不免嘅咧？如果要做网购嘅话？ 其實我哋睇翻成件事就係話嗰個嘅供應鏈嗰個流程啦。咁因為其實香港嘅所謂我哋講速遞件咧，其實本土嘅速遞件其實真係唔係十分多嘅啫，即係用包裝。通常因為我哋都係全球嘅物品嚟到香港，然之後喺香港做一個派發嘅。咁例如而家好多嘅網購嘅一啲平台啦，咁佢透過網購嘅平台，而我哋速遞行業係一個嘅服務商咁樣嘅啫。咁但係當然，如果喺環保嘅角度嚟講，我哋真係好想去配合嘅。咁但係都係咁講啦，即係兩者點樣取得一個平衡啦？因為我哋本身嗰、那個派發嘅時候，需要保障嗰個物件嘅安全啦，亦都要。即係喺客户嘅要求之下，我哋係要安全同埋快捷咁樣送嗰啲貨件俾客户嘅。咁如果個包裝唔能夠達到呢個保護嘅作用嘅話咧，咁就我擔心本身會有好多一啲索償嘅事件會發生。咁所以兩者點樣取得平衡咧，就係我哋而家同政府。佢都會係探討緊點樣喺做環保之餘，亦都係喺服務上邊唔會受到影響咁樣咯。 但吳哥，我想知道咧，而家嗰啲即係網購嗰啲嘅包裝咧，係咪好多時根本係未必嚟自本地？因為今次話規管就係啲本地物流同埋網購包裝嘛。譬如一啲進口嘅產品，係咪本身個包裝可能係嚟自外地嘅一啲包裝嘅商，或者外地嘅一啲生產商嘅咧？係咪咁樣噶？ 是啊，其實大部分其實嘅產品，即係如果講網購嚟講咧，其實本地嘅網購，我哋講即係由本地出產，然之後再銷售到消費者手上嘅數量，其實真係冇咁多嘅。咁喺海外嗰啲咧，第一就係話其實廠家本身佢自己本身已經有個包裝啦。如果佢個包裝由網購嗰度係去買咗件產品之後咧，其實喺我哋收取嗰件物件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要作出一個嘅包裝。咁呢一個包裝其實舉個例子嚟，就喺美國咁樣，我哋喺美國買件產品，咁喺網上買件產品，咁除咗本身嗰個廠家嘅一個產品嘅包裝之外咧，我哋喺收取嘅時候開始運送嘅時候就需要做一個包裝嘅啦。咁呢個包裝咧，其實佢有一啲，例如係大型嘅企業咧，佢係有一個嘅標準嘅，即係佢會有一個 standard 嘅標準去包裝嘅。咁你由個源頭開始，就算送到嚟香港之後，我哋唔作任何嘅包裝都好啦，佢本身源頭已經要做一個嘅保護嘅作用嘅啦。咁所以佢嗰個標準咧。是在源头已经做了，咁我哋其实是冇权去话对佢话拆晒嗰啲包装啊，然之后话入边包装太多，我哋系咪要拆晒佢，然之后自己决定包几多咧？其实呢个我哋本身嘅本地嘅速递商其实系冇权咁做嘅。 OK， 嗱，因为而家就即系管制呢一类物流啊，本地物流同网购包装啦，究竟系咪会全面禁止嘅方式去管咧？就未知嘅。不过如果真系咁嘅话，實際上係咪做到咧？會唔會都係有啲客可能要求啊？你都係要包翻俾我啦，我最多罰款啊，真係咁。你估會唔會係咁咧？最後如果真係違規嘅話，係咪都可能係落翻去消費者嗰度負擔就得嘅咧？你估計？ 消費者願意去負擔咧，其實係可以解決到某程度上呢一個包裝嚴重嘅問題嘅。咁但係我哋講嘅喺執行上，其實係就算政府去規管嘅時候，我覺得係有。 有一定的難度，因為我剛才所說的就是說除了個源頭的因素之外，其實你那個即使他說、哎、你可以自己決定本地那個速遞商可以決定那個包裝的程度是幾多的話，那個標準又是怎樣呢？即是你因為你那個產品的餡，即是例如你寄個杯，它出面有個盒，然之後有個 bubble 紙的，咁用幾多 bubble 紙，用幾多嘅外箱先至為一個合適嘅包裝呢？咁呢一個決定，政府其實係咪有一個標準俾我哋呢？即使我哋係願意配合啊，即係話我哋其實我哋都係真係好願意要配合，因為而家我哋都好支持環保嘅。咁、但係你話，你話哦，咁多唔同品類嘅產品，而家係講緊全球可能講緊係一年成1000亿件的产品，它的种类亦都这么繁多的时候，你怎样制定那个包装究竟是用几多才是一个标准呢？是可以在规管上面给一个指引给到我们行业，而我们是简单容易又清晰这样去配合去做一个这样的即係減除包裝塑膠包裝嘅嗰個程度咧嚇。 OK， 即係要有一個標準好重要啊嘛。同阿吳剛傾到呢度啦，咁啊吳剛咧就係香港速遞業協會會長嚟嘅。今次就係管制即棄塑膠公眾參與活動啦，會唔會你自己都有啲意見咧？對於一啲即棄塑膠方面，歡迎大家打嚟1872-3D 咧，講一次啊呢啲即棄塑膠產品包括啲咩咧？啲本地嘅產品包裝啦，包括裝生果啊、雞蛋啲膠盒啦，本地零售包裝一啲裝新鮮水果、肉魚。魚家禽嘅發泡膠嘅托盤啦，咁啊頭先講到一啲網購包裝啦，仲有啲節氣物品，譬如一啲充氣嗰啲打氣棒啊、熒光棒啊、酒店派嗰啲梳洗用嘅用品，譬如一啲細支嘅沐浴產品啊，做啲遮袋啊等等，都係屬於今次嘅範疇嚟嘅。1872-3D講下你嘅睇法。 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在全球多个地方爆发，本港暂时已经录得58宗相关个案。特区政府和医管局都认为，本港爆发第五波疫情风险很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寻日强调需要严阵以待，他说到时会相应调整不同处所的社交距离措施，并且找更多的酒店用作检疫用途。医管局就说若果疫情爆发，会重启亚洲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公立医院的负压病床，不过到时医院的非紧急服务可能会减少。文汇报报道。 明報報導，袁國勇等三名香港大學學者今日在明報撰寫文章，指市民抗疫近兩年疲態漸露，久守必失，建議本港以疫苗護照等措施推高接種率，目標明年七月之前達到99%免疫和完成三針接種，建立抗疫韌性之後以逐步向全球開放，如果能夠渡過染疫高峰期，往後即可以將新冠病毒當流感看待。而澳門昨日確認第一宗 Omicron 患者是一名23歲的留學生，已經打了兩劑疫苗。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章樂儀表示，按照現時的疫情發展，短期要辦旅行團的機會渺茫，或者要到2023年才可以辦團，業界隨時要守業多一年。靠住收取旅遊服務印花徵費的旅議會在疫下亦都陷於財困，上年度虧損1200多萬，連續第二年見紅。現時支援旅議會營運的基金只是剩下不夠10萬。陳章樂兒形容情況比起沙士時候更加困難，已經先後裁員來到節流，近日亦都獲得政府的撥款來到吊命。他說未來旅議會將會轉型成為商會，舉辦深度遊等的培訓課程維持收入。東方日報報道。 信報報道，中央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國務院港澳辦昨日為白皮書舉辦傳媒吹風會，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黃俊文在會上說，基本法規定的雙普選目標並沒有改變，但認為港人期待讓社會休養生息，現在已經有一套好的民主選舉制度，應該好好珍惜。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韓大元回應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低的問題時指出，有些選民仍然在熟悉和觀望當中。另外，港澳辦發言人再次炮轟美國和西方政客在香港問題上顯現出明顯的認知障礙症。信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疫情穩定，加上天氣轉冷，不少市民在聖誕節連假日外出用餐。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聖誕假期市道暢旺，尤其是平安夜和聖誕節，估算餐飲業界每日生意額達到四億，是2018年以來最好成績。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路政署和理工大學合作研發出抗壓能力強10倍的立青路面，抗壓力增加的秘密是立青中的聚合物含量由 3% 增加到 7%。 路政署早在2018年在紅磡海底隧道實地試驗新物料，到現在表現良好。署方透露，新物料有望在明年成为本港常设路面铺设的物料。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昨日警告第五波疫情可能来袭，准备启动各种应对措施。社评指出击是最佳的防御手段，现在应该认真检讨有哪些限制措施应该收紧，不能够因为某些行业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而有所放宽，导致大量被豁免隔离的入境人员在社区自由活动的漏洞不能够重现。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 Omicron 攻陷世界各地，内地有疫情重现趋势，本港近日輸入確診數字上升，近八成患者帶有 Omicron 變種病毒。醫管局為了確保有充足病床，未來有需要可以重啟亞博館的500張病床。政論說，做好硬件準備是抗疫必須，不過公立醫院醫護流失嚴重，一旦香港出現大爆發，去哪裡找人？《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的社論就說，新型肺炎疫情持續，港人無法外遊，留在本地亦都要消費，今個聖誕假期的零售市道暢旺，不過市民始終期盼盡快同內地恢復通關，一解與家人分隔之苦。不過社論指，目前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又不斷挑戰本港防疫工作，期盼恢復通關的同時，亦都需要認清個中風險。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講清楚香港民主制度是怎樣來，走過哪些道路，前景是什麼。社評說，香港要做好對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民主發展教育，及青少年宣講白皮書，讓青少年入耳、入腦、入心，建立正確的民主發展觀，為走穩走好香港未來民主路打好基礎。文匯報社評。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富泰村噶。再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富泰村，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屯门公路出九龙啊，咁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出九龙方向啦。咁另外，较早前将军澳咧附近嘅信号故障咧，就喺8:52早上已经完成复修。咁而家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就逐步回复正常。再讲一次啦，就系将军澳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啦，喺早上嘅8:52，咁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1年12月28日，新增9宗输入个案，14宗早前确诊个案带有 Omicron， 累计58宗。 陈肇始称，本港若爆第五波疫情及社区爆发，将有应变措施。 王振文指，基本法规定的双普选目标未变。 伊朗称核问题协议相关方将讨论新的共同草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提到内地一啲疫情嘅通报，咁根据深圳啦同埋广州市卫健委嘅通报啦，咁两个市咧都曾经咧系有输入个案咧喺入边系检出到 Omicron 嘅变异株，咁广州方面咧就喺12月14号嘅通报，深圳方面就喺12月24号嘅有一个嘅通报嘅。咁啊，有关于咧呢一个嘅 Omicron 嘅疫情啦，对于香港嘅影响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头先都讲到咧，关于呢一个嘅即弃塑胶方面嘅公众意见收集嘅，头先亦都访问到绿领行动嘅张建业啦。咁有个补充嘅就话咧，根据2020年都市固体废物监察报告提到咧，有关于胶袋弃置喺堆填区嘅804吨咧，系每日啊，讲紧每日呢一个嘅数字咁啊，补充翻咁啊。有关于咧通关，有关于即弃塑胶嘅规管啦，嗰啲嘅情况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罗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系主持你好。 早晨，请讲。 系关于我喺十月份咧，嗰时都等等噶啦，我喺行要上广东省，咁系要采样嘅。其实采样就好快，但系咧，如果系慢系慢，慢咗慢咗乜嘢？就啲小朋友啊，要采样咧，因为小朋友惊啊，全部都喺度等，另外一条龙咧，一条腿去等嘅。我哋成日喺度好快嘅啫，根本就咁啊！只要结果咧，就唔系即刻有噶。我哋上到去深圳隔离咧，隔离完之后咧，就有个结果俾你噶啦，咁样嘅。同埋咧，啱啱聽下田北辰講咧，就話咩7+14咧，其實唔係全部7+14噶。我翻去當其時，我翻去係廣東省湛江，要問翻當地嘅防護究竟接唔接收我哋呢一批人噶？即係譬如話，我隔離咗14日啦，喺深圳係咪？ 好。 咁啊，翻去再隔離7日，我要問嗰邊收唔收噶？佢話唔收嘅話咧，變咗你喺深圳嘅深圳嘅酒店咧，係要隔離足足21日噶，我係。 所以而家你睇到呢个情况啦，话呢几日有啲排长龙嘅情况喺过关嘅时候，你觉得有冇需要咧？即系其实喺职场做一个嘅检测，虽然你头先话应该系快嘅，不过始终譬如有小朋友啊嘛，咁嗰啲情况有机会会整到耐咗。你觉得有冇需要咧？本身已经有一个24小时有效嘅核酸检测证明噶啦，已经。 其实系冇需要噶啦，我哋做晒核酸检测先过去噶啦，但系。都唔係新聞，都唔係今日發生嘅事，點解而家先出聲啫嘛？我唔明白咯。其實調翻轉呢樣嘢， OK， 好啊。 我十月後入去翻上去嘅，我都講過呢個問題㗎。 嗯， 但係冇人理我啫嘛。 OK， 好啊，唔該曬羅生。有冇啲即係近日都有過關嘅朋友都可以分享下你哋自己嘅經驗？1872311，仲有鐘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咁其實我就想講翻咧，依個香港政府咧，即係話同國內通關努力緊，做即係溝通咗好耐，就一年前講到今時今日，仍然都未通關。香港人由期望、盼望、奢望到而家真係絕望啦。喺新聞片段嘅話，即係見到啲人好似個個好似走難咁樣。究竟其實中國嘅主席啊，或者係管理層，究竟有幾想香港人係可以通過關嘅咧？即係好。好有疑問，成日都話大灣區融為一體，點樣融為一體啊？同埋阿田北辰頭先講到話，之前就廣東省唔中意，而家到深圳市或者珠海市唔中意，咁究竟下次又到邊個市唔中意？唔通即係中國咁多個省份、咁多個城市，每一個地方即係把有零星嘅把法都話要停止呢個通關嘅重情咧，或者 hold 住嘅重情咧？究竟香港人仲要等幾耐？或者香港人究竟做錯啲乜嘢，要等到無即係無了期？ 嗯，你自己覺得通關如果係應該最快幾時啦？同埋嗰個規模應該係點咧？因為成日都話可能係先一個細規模嘅，之後先至開放俾多啲人嘅咁。點睇啊？呢個 任何事都要開始先嘅啦。其實香港好接受嘅，你無論一千、二千，甚至幾百，唔該你即係通咗先啦。一日都唔通，一路個個都係咁奢望。 你自己係咪都趕住諗住通關嘅？你自己都係， 因為我同我屋企人。接近两年冇见过面啦。林郑唔会感受到嘅，国家主席唔会感受到呢个情况嘅。 嗯，你自己因为职业嘅原因，所以要留喺香港，定系点？ 系因为职业嘅原因，系即系要留喺香港。 嗯， 究竟个政府帮咗香港啲乜嘢咧？我只不过系想翻我自己祖国啫嘛。 嗯， 都咁难嘅，我就打晒针啦。其实。世界各地好多人都欢迎香港人，就系唯独是祖国对香港人就系封隔离要。究竟香港人做错啲咩？ 嗯 ，OK， 好啊，唔该晒钟生，讲到佢自己都好想即系通翻关啦，快啲可以同屋企人团聚嗰个嘅状况嘅。嗱，头先咧有关于通关呢个问题，都问到实政原卓嘅田北辰啦，咁佢向我哋补充翻就话，根据佢收到嘅消息啊，近日咧过关咧系要等埋即时采样完之后有埋个结果先可以过关嘅，呢个佢嘅补充嚟嘅。咁而家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香港首位 FIVB 国际三级排球教练麦子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啦，讲下外面嘅气温啦，而家系14度啫，相对湿度77%，仲有一个寒冷天气警告。咁其实前日起咧，因为一个寒冷嘅天气啦，所以民政事务处咧都已经系开咗18间嘅临时避寒中心啊，大家都会关心啦，喺街上面露宿嘅一班无家者嘅情况究竟系点咧？请两位嘉宾咧同我哋系倾下噶，电话旁边有。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高级外展主任陈文山，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陈文山。咁啊，头先都讲到，今日气温14度啦，但系再早啲，之前咧就去到9.9度啫，即系话系入冬以嚟，即系一个低嘅纪录啦。咁样，对于一班露宿者嚟讲，佢哋而家遇到嗰个情况系点咧？系咪全部都去晒避寒中心，或者起码大部分都入晒去嘅咧？ 據我哋了解就唔係全部都去曬避寒中心嘅，我諗呢個幾個因素啦。第一咧，其實佢哋有部分嘅家當咧，其實都會喺翻佢哋本身原先露宿個位置。咁其實要佢哋即係將全部嘢拎曬去嗰個避寒中心咧，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另外就係咧，其實有啲嘅避寒中心咧，佢哋嗰個地區係比較偏遠一啲嘅，即係同佢哋本身個露宿點咧，其實個距離係有一定嘅。咁所以如果要佢哋即係叫做留意住個天氣報告啦，跟住就隨時就叫做預備好去避寒中心咧，其實某程度上 可能他们未必留意到知道有这个寒冷天气警告。第二就是其实如果他们要去的话，可能个路途遥远的话，咁再加上有家当呢，其实都会减低咗佢哋想去嘅动力嘅。 嗯，讲下先，而家又究竟有几多位？以你所知，通常係过往呢，如果冻天气嘅话入去呢个避寒中心呢，通常係几多人会去有冇一半咁样㗎？即係以无家者嚟讲。 我哋负责嘅区呢就係、是、全九龙新界除咗油尖旺区啦。咁、如果以我哋呢个负责区嚟到讲呢，可能大概係两三成度先会使用到避寒中心㗎。 嗯嗯。剛才你說一些、即是無家者、或者一些露宿者呢，怕一些家當被人偷走，通常是哪一類？是不是通常可能比較難拿走一些？我舉個例子，一張床這樣可能很難去拿走的，是不是這一類呢？還有以往是怎樣的呢？即是你即是天氣凍都不是一次的，也都不是現在才開避寒中心的，以往他們是怎樣的？都是、住在原本的地方，因為有家當的問題而不住避寒中心，是不是這樣的？ 我想这个是其中一样，即是譬如说比较是大型啲或者比较量多啲嘅家当呢，就都会令到佢哋都会想留返喺佢哋嘅地方度睇住，或者佢哋都会宁愿就喺返嗰度休息啦。另外就係因为、早前其实政府推出咗安心出行啦，我哋有一部分嘅老友记其实都系冇这个程式咁样嘅。咁变咗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去使用呢个政府场所嘅时候呢，都会有一定嘅限制喺当中。 嗯，我想知道个家当系咪即系主要话佢哋要看住嘅家当系啲大型嘅嘢，系呢个原因啫。主要系 我谂大型同小型都会有，因为始终其实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佢将佢可能大部分嘅物资都搬咗出嚟，即系佢属于佢自己，咁大大小小都会有咯。咁、有时可能即系佢哋嘅，尤其是而家冬天啦，咁可能系有一定嘅被啊，或者系一啲衫咧，都系需要到噶嘛。咁、如果你要将所有嘢搬嘅话，其实都系相对系有啲不便嘅。 嗯，避寒中心你头先提到话，有啲地方比较远啦，系咪而家其实每一区都有避寒中心嘅咧？有冇反映过咧？或者过往话即系啲中心比较远嘅问题啊？ 大致上都叫做系总会有一间，即系喺区里面都会有一间嘅。咁不过咧，因为随住疫情啦，其实某程度上，即系可能佢哋去到有啲情况下，可能用咗嚟做一啲检测中心，都会影响到嗰个开放情况嘅咁样。 咁但系有冇影响到个中心数量嘅少到啊？比起以往， 都会有影响到嘅，其实，但系个数量可能系几间咁样咯。 OK。我之前咧就因为佢啲政府处所咧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啦。你头先提咗少少嘅，其实有冇实际系影响到一啲嘅露宿者入去避寒中心嘅情况咧？ 我谂避寒中心就一定会有噶啦，因为避寒中心本身都系政府嘅场所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就一定要用到安心出行呢个程式啦。咁但系亦都其实都早前咧，因为政府知道有部分嘅我哋嘅无家者咧，佢哋系可能冇呢一个程式嘅话咧，都安排咗系出一封信咧，俾我哋几个可以发放嘅机构啦。咁咧就系可以按住佢哋，如果系即系叫做评估咗佢哋系一个露宿嘅状态啦，或者佢系我哋已知嘅个案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出一封信俾佢哋咧，暂时代替住呢一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咁样嘅。不过就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谂除咗系政府场所，我谂大家都会知咧，其实而家你去食肆度食嘢咧，其实你都系要登记安心出行嘅，否则嘅话，其实你系唔可以入去堂食咁样啦。咁、我哋都叫做我哋上个星期五咧就去咗十几区嗰度咧，就通知翻我哋嘅一班无家者嚟紧会有寒冷天气警告啦，另外就都睇下佢哋使用安心出行嘅情况。咁有部分咧，其实我哋系发咗信俾佢哋咧，去使用即系叫做即系嗰封信可以代替 豁免书啦，叫做一个 冇错啦，冇错，系啦系啦。咁其实我哋都问到唔少区嘅个案咧，其实佢哋落到去一啲区里面嘅食肆咧，食肆系完全系唔知道有呢封信噶，咁系认唔到有呢封信咧。咁、那个结果系咩咧？其实就系佢哋唔俾佢入去咯。 呢、這個喺食肆嗰度出現多，但係譬如頭先喺啲政府處所有呢封信嘅時候，有冇啲職員係唔俾佢哋入咧？包括避寒中心有冇真係遇過真係咁嘅情況咧？ 我諗暫時未有嘅，因為第一啦，頭先一開始講我哋即係一班無家者可能用呢個避寒中心嘅量唔係太多。另外就係呢，其實相對地啦，即係政府佢哋攀布，咁佢哋落到啲指示都會有嘅。咁只不過可能牽涉到係我哋都會同返本身我哋即係政府部門溝通嘅時候，就話其實佢哋可以按返封信上面嘅聯絡電話呢，就打返電話俾我哋，去到核實返我哋即係出信嗰位無家者嗰個嘅身份咁樣囉。 即整体来讲，你觉得是一个宣传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譬如在食肆那里，有些人有即使一些无家者呢就获得这个即豁免证明书是不用用安心出行的，或者即他们没有电话根本是用不到的，仍然是入不到一些食肆，你觉得个问题出在哪里，或者再可以怎样做呢？ 我想总的来说呢，其实由攀布，即我想是由上年说要即建议大家用安心出行，然后到今日我哋要強制使用啦，其實到即係我哋真係知道要強制使用，到真係實施嘅時候，嗰個時間咧係好短，同埋最初本身政府話係即係建議使用啦，咁現在要強制啦，咁所以個自由度係限制咗噶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我諗上傳下達啦，即係一啲指令上面，其實整體來說宣傳係一定不足夠噶啦。我哋可以發呢封信出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正式可以即係使用呢封信啦。到我哋本身收到嗰封信嘅范本咧，其實我哋只係得一日時間去到，即係叫做印製呢封信，然後蓋印，然後再去發放。咁你可以想象，其實就算我哋本身知道係有呢一封，即係有呢封信會出現，但係其實你確實未有嘅時候，我哋都做唔到嘢噶嘛。我哋最多就係真係準備定去睇翻我哋啲 data， 睇下有冇啲無家者係合資格嘅，咁我哋就會去做咁樣咯。 而家你哋發咗幾多呢啲信？ 我哋大概發咗13至15封嘅，咁查詢就未計嘅，查詢可能都有20至25個個案咁樣咯，或者係一啲叫做我哋都要再去核實嘅非已知個案嘅。 你啲信只可以用喺啲表列處所嘅啫嘛，唔可以用喺政府大樓嗰度噶嘛，係咪？ 政府場所是可以的，即是總之是政府的處所，即簡單來說呢，就是沒有安心出行的程式，而本身它是一個無家的狀態。 OK， 好啊，唔該陳文生，多謝你啊，陳文生，同你傾到呢一度先。陳文生咧就係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高級外展主任嚟嘅，咁同我哋講到就喺天氣寒冷嘅情況之下啦，咁有啲嘅民政事務處開咗一啲臨時避寒中心咧，俾一啲無家者嗰個嘅情況噶。不過都提到一啲無家者可能未必會入住，因為佢哋可能覺得個選址遠啊，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即係有啲擔心咧個家當嘅問題啦，驚俾人偷啦，咁所以佢哋都未必係選擇入去避寒中心。頭先亦都講到咧，關於安心出行啦，亦都令到可能一啲無家者咧，未必會係選擇係住呢一個嘅避寒中心，因為屬於個政府處所嘅。你又點睇18723D1？18723D1，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 單車好手疾速追風，全城全速起動。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月16号在港珠澳大桥景致下，一起破风出发，踏向新领域。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我哋嗰个上市制度啦，点样需要去革新嘅，令到我哋作为一个境外嘅集资中心，优势咧系越嚟越好。 12月29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早晨，阿張松，先講下而家喺機場有一啲分流嘅處理噶啦。譬如之前都講過話，國際航線嗰啲就喺橙區，內地線嗰啲就喺綠區。咁啊，佢哋嘅工作人員亦都係分開兩批嘅咁樣。即係當然係可能唔同日子會有機會會調動啦，但起碼同一日嚟講，佢哋係分開兩批嘅咁。佢哋我見話橙區嘅工作人員係咪都話兩日一檢啊？綠區就三日一檢啊？而家係咪咁樣噶？ 係冇錯，咁基本上要打齊兩針啦，咁就。五區的國際線航班的員工就是兩日一檢，同埋六區的國內線航班員工要三日一檢嘅。咁據知咧，2022年4月尾之前咧，就要打齊第三針嘅。 哦，咁而家呢一個嘅情況運作得順唔順暢咧？兩日一檢、三日一檢嚟講， 都順暢嘅，咁都。嗰、那個檢測站都 OK， 咁因為機場呢依家有兩個檢測站，咁上午八點至到晚上八點開放嘅，咁而貨運站嘅員工呢，咁機管局都安排咗一啲檢測車為我哋嘅員工提供檢測服務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機場員工一般都係食飯時間啦，或者係上班前或者落班後去做檢測，咁都方便嘅。 哦，即都容許可以喺食飯時間去都夠時間嘅都，使唔使排長龍嗰啲、這個？ 嗯， 使唔使排長龍嗰啲、這個？ 唔使，依家唔使。 公余時間咁佢開到幾點嘅？即係會唔會有機會？我諗即係有啲人放咗工，可能已經個中心已經閂咗，會唔會咁樣噶？ 都主要係通宵更啦。咁就可能呢度就會講到係依家都講緊，可能就話會唔會每日一檢咧咁樣？咁呢個方面呢，我哋機場員工都明白，即係機場依家係防疫抗疫最前線啦嚇。假如可能即係日後政府真係進一步收緊機場高風險嘅員工去到每日一檢，咁都會接受嘅。不過我哋都希望政府事前呢就要充分同航空業嘅持份者去溝通，同埋做好相關嘅配套，就係例如頭先你講，例如會唔會增加檢測站嘅數量啦，尤其係頭先講嘅通宵嘅檢測站，到我哋通宵更嘅員工收工嗰陣時咧，都可以去到檢測嘅，因為佢哋係收工去到凌晨，例如六點咁樣，咁佢八點先朝早八點先開嘅，咁佢哋呢只啊員工收工係檢測唔到嘅。 咁而家佢哋係點㗎？即係六點鐘收工，咁就特登要等多兩個鐘，等到八點先可以做檢測㗎嘛？ 佢哋依家咧就基本上咧就係話佢依家唔係每日一檢啊嘛，咁兩日一檢，咁佢仲有啲空間可以去做啊嘛。咁但係如果將來真係如果有機會去到每日一檢，咁佢哋呢扎凌晨收工嗰扎咧就去做檢測就會有一定嘅困難啦。咁所以其實最後我哋都希望即係機管局嗰邊就協調嗰個營辦商，可唔可以喺可行嘅情況下容許員工喺工作時間內前往檢測呢？ 即工作時間就唔計午飯，真係佢哋做嘢嗰段時間，俾時間佢哋出去做檢測咁，係嘛？ 係啊係啊，佢哋一定要自己，例如我食飯啦，咁我哋咪員工咪嗱嗱腳出去檢測站做咯。 但我想知如果真係一日一檢嘅話，會唔會有機會真係令到啲員工係真係辭職啦？又未必又配合到頭先你講嗰啲狀況，就係、多啲中心去檢測啊，檢測嘅時間開放時間長啲啊，或者俾佢哋工作時間內去做檢測，會唔會真係有機會令到有更加多嘅人手流失咧？又 咁呢方面咧，就係每一個人個去選擇啦。咁樣咁機場嘅自從係裁員潮或者離職潮之後咧，咁基本上留得低嗰啲咧，都估計都會接受嗰個安排嘅，咁但係整體上面佢會唔會辭職，咁就可能個人嘅選擇。 過往有冇試過因為密咗做檢測，真係令到佢哋有去意啊，或者真係因為呢個原因而唔再做咁？ 呢方面我估計係會有嘅，不過我哋冇呢方面嘅數據。 有冇聽頭先你提出嗰啲建議？有冇同即係相關方面提過佢哋嘅即係諗法係點咧？係咪真係可以咁容易加到啲檢測中心啊？或者成個營運時間長啲等等？ 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希望就頭先講嘅就係政府希望充分同我哋航空業嘅持份者，例如包括係機管局、營辦商同埋我哋工會都去溝通咯。 我想知而家打即係機場員工打第三針嗰個嘅反應或者進度係點㗎？據你了解， 咁我哋就收到消息就係話2022年4月前要打第三針。咁至於嗰個數字咧，就可能就仲未再可以掌握得到。 但反應係咪都歡迎嘅？因為 即係或者你哋有冇提過一啲其他條件啊？如果啲員工係打齊三針嘅話，係咪可以放寬個檢測唔使咁密咧？即係而家兩日三日都太密啦，或者再鬆啲咧？有冇提過呢一啲方案，或者你哋贊唔贊同咧？有。 咁我哋暫時就未有提呢啲即係放寬措施嘅，因為始終就頭先所講啦，機場依家係防疫抗疫最前線啊嘛，最嚴重。咁我哋都觀察緊情況，咁度關注住嘅。咁有啲咩需要，我哋會進一步收集我哋員工嘅意見，向有關當局反映啦。 嗯，除咗話檢測啦，其實見到有啲意見咧，都提到話係咪可以仿效內地即係機場方面咧，做一個叫封閉式嘅管理，即係安排一啲啦，就係接觸旅客機會比較大嘅機場員工咧，係食宿，咁可能做成個月咧先可以翻屋企嘅，完全一個係封閉式嘅咁。呢、這個做法咧就希望可以目標就係減低一啲病毒流入社區嘅風險。而家喺 Omicron 嘅威脅之下啦，好多一啲輸入個案係有機會入到嚟香港啦。呢、這個嘅諗法，你覺得即係完全封閉式嘅管理，你覺得可唔可取咧？又 嗱，咁呢個閉環式嘅工作咧，就近期都喺我哋機場員工之間都引起咗好大嘅討論同迴響嘅。 嗯， 咁喺呢度其實要講，每一位員工所面對嘅家庭狀況咧，其實各有不同嘅。唔少員工係雙職家庭，或者要兼顧家中嘅老幼嘅照顧上邊。咁究竟有咩誘因令到機場員工肯接受呢個閉環式？即係工作一個月先翻到一次屋企咧，咁樣，所以我相信地勤人員要做到閉環式嘅工作嘅個難度都頗大嘅。 嗯，除咗話即係可能各有家庭背景要照顧屋企人之外咧，其實實際人手上面可唔可以？因為你封閉式管理嘅時候，可能會唔會人手上面都要增加更多？ 我哋都估計都會嘅，即係因為呢度其實係呢啲措施，如果係以現辦商現有嘅人手，咁我哋估計都一定係有相關嘅人手壓力嘅。 嗯，易唔易請人呢？其實而家有，定係多咗呢措施根本係更加難。 佢依家其實都請人嗰方面咧，就當然就如果係貨站嗰邊咧，都會請緊人嘅。咁但係如果客運呢邊咧，就暫時就未見請人嘅咁樣。咁所以整體上邊咧，就佢睇佢嘅需求嘅請人方面。咁當然啦，就請人就一定係薪酬福利啊、工資啊，要吸引，咁先至可以令到啲人會入去機場度做嘢咯。 要處理，如果真係啦，如果真係啦，落實呢個叫封閉式管理啦，咁你要啲員工要住啊，要食噶嘛，咁可能就係揾酒店俾佢哋嘅喎。你覺得其實即係相關方面要實行呢一個措施嘅難度大唔大咧？或者會唔會真係向呢個方向去做咧？你覺得個機會大唔大咧？ 嗱，頭先我都講咗咧，個難度都頗大嘅。咁始終就係可能頭先你講一啲叫做住宿嘅問題啦，或者員工本身嘅一啲家庭照顧嘅問題啦，各個方面。咁所以其實好多措施推行一日一檢又好，或者係閉環式管理又好，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充分即係同我哋航空業嘅持份者，尤其我哋嘅員工啊，都係要做好個相關嘅溝通嘅。 嗯，而家員工係即係機場員工啦，對於即係自己會唔會感染到嘅風險，其實擔唔擔心？因為譬如之前都有機場清潔工咧，係有確診嘅情況啊，等等。 咁就當然產區個高風險接觸外來人員嘅嗰、那個有機會嘅接觸外來人員嘅員工，咁當然會擔心嘅。咁所以我哋工會都希望機管局營辦商都進一步檢視嗰個工序嘅一啲風險啊，咁盡量就減少嗰個接觸面，咁同時點諗就加強我哋工友嘅個人防護裝備嗰方面咯。 OK， 好啊，唔該曬，柱漢松，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柱漢松咧就係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總幹事，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喺機場做嘅咧？對於而家喺機場可能都屬於一個比較高風險嘅地方，有機會令到一啲嘅個案啊或者感染嘅個案入到去社區啊，呢個情況之下，唔同人頭先都提到一啲方法係咪可以再收得緊啲？有專家提過話係咪一日一檢，亦都有人提過係咪話喺機場嘅員工，尤其是密切接觸旅客嗰啲，有啲封閉式嘅管理咧？你又點睇？1872311。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張鳳平。 有時大時大節慶祝，女士會講求儀式感，希望去特別嘅地方悉心佈置一下。有啲男士會感到不解，認為只要重要嘅人喺身邊就好，邊使大費周章。 關鍵時刻 ，The Power of Moments。Why certain experiences have extraordinary impact 由两位心理学家奇普希斯 （Chip Heath） 同丹希斯 （Dan Heath） 所著，说明有时花点心思创造不一样的经历，不但能够增添生活情趣，更可能是令人生感觉不白过的关键。 这个是由人的记忆系统讲起。当我们回忆一段时光，觉得是好是坏，不是由大部分时间的感觉影响，反而只是受一两个关键时刻奠定。例如你排队数小时到主题乐园，虽然过程并不愉快，但是只要在玩游戏的时候有几个刺激的高峰经历，事后想回转头就几乎只会记得后者。同样道理，无论在生活、亲密关系抑或事业，为自己或者其他人塑造高峰经历都相当之重要。作者发现，关键时刻普遍有四个元素之中的其中一个，分别是提升 （elevation）、洞察 （insight）、荣耀 （pride） 或者连结 （connection）。要怎样做到提升呢？美国有间酒店，虽然装潢并不算上顶尖，但是就令住客深刻难忘。这间酒店泳池边有个热线电话，住客可以打电话叫香槟，由服务员以银盘奉上，再一边游水一边喝，费用全免。 可能你会说，整个香槟自动贩卖机不是能够达到同样效果，又可以节省成本吗？但往往是这个服务令整个入住体验超越平常，更令住客自愿变成酒店的品牌推广大使。由此可见，要缔造难忘时刻，不一定要大洒金钱，只要做些不平常又贴心的举动，就能够令体验甚至关系升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关键时刻》，作者奇普希斯及丹希斯，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荔枝窝村咧，其实就位于呢个新界东北嘅。咁啊，讲翻历史嚟讲咧，就喺明代嘅末年啦，清代初年啦，形成有成四百几年历史噶啦。咁亦都话系即系新界东北地区嚟讲啦，历史最悠久啦，最具规模，保存得最完好嘅乡村之一。嗱，最近见到佢哋咧，就话为咗要即系宣扬啦，即系荔枝窝嘅客家文化啦，就亦都做咗一啲嘅即系故事馆啊，系希望咧俾人哋去参观啦，系展示啲村民啦过往一啲嘅生活啦，一啲嘅有趣嘅地方啦，等大家了解啦呢一条村嘅咁。嗱，电话旁边又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成个情况啊。有荔枝窝村长曾伟业，早晨。 你好啊，老文，你早晨。 早晨啊，曾伟业，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次你哋呢个叫荔枝窝故事馆系几时开始开幕，同埋系咪人人都可以去参观，使唔使预约啊，定系俾钱啊咁样 嘅？唔需要嘅，我哋故事馆咧。喺呢个星期日就圣诞节第二日啦，国庆节嘅开幕啦。咁其实全香港市民或者世界各地嘅游客咧，都可以参观嘅。咁逢红色日啦，或者星期六、星期日啦，都会开幕俾公众参观嘅。 预约都唔使啊，直情有冇限额噶？ 唔需要嘅。 O K， 咁你成个人流系点啊？过去嗰两日已经开咗两日啦嘛，系嘛？ 人流都 O K 嘅，不过琴日就争少少啦，因为天气问题啦。我哋因為前幾日都順便做埋呢個地質公園嘅十週年紀念啦，我哋都會嗰幾日都有嗰、那個俾公眾嚟玩同樂日咁啦，有啲工作坊俾啲市民玩嘅。 嗱，講下呢個故事館先。當初你哋個諗法係點解會即係想整一個故事館？咦，曾偉業個電話可能要再駁翻啦。嗱，有關於呢一個故事館，頭先同阿曾偉業傾咧，就係荔枝窩村長嚟嘅。佢都提到咧，就係話係26號開始啦，咁亦都係唔需要預約啦，冇限額等等啦，就希望咧係俾啲即係唔同嘅人士嚟參觀啦，了解一下呢一個嘅荔枝窩村嘅咁。咁啊，睇翻一啲嘅資料啦，咁啊都講到一啲荔枝窩村嘅歷史嘅喎。咁啊，阿曾偉業繼續翻嚟啦，繼續同佢傾先。曾偉業，早晨。 唔好意思， 头先就问到啦，其实你哋点解当初有呢个谂法咧？即系点解会有呢个故事馆出现？想俾啲乜嘢啲外来参观嘅人士知咧？ 其实以前就地质中心嚟嘅，后来咧就经过几个公司嘅帮助啦，咁就改成故事馆啦，就展现翻我哋以前客家里边嘅文化啊，所有嘅村里边嘅习俗嘅嘢俾市民参观嘅。 所謂習俗啊文化係邊一方面咧？有啲乜嘢係會睇嘅咧？其實 食嘅啦，聽嘅啦，同埋睇嘅啦，同埋一啲我哋以前嘅習俗嘅農家生活啦。 但講到荔枝窩村咧，大家都即係早年大家都有關注，尤其記得就係話有一段時間，尤其是六十年代起，就話啲村民係陸陸續續係移居啊，啲去外地啦，有啲就出咗市區啦。嗰條村就話係慢慢荒廢咗。其實而家個狀態係點樣嘅咧？嗰度 其實一直以嚟咧，我哋條村能夠保持得咁好咧，都係多謝自己村裏邊嘅兄弟啦，咁愛護自己條村啦。咁其實我哋嘅水電啊，或者屋嘅完整性啊，都係靠自己村民啊自己出錢去維修嘅。咁一直以嚟保存到而家啦，咁而家都好多謝政府各界啦，同埋社會嘅團體啦，咁一直咁幫助令到我哋鄉村繼續復甦翻啦。 但我想知啦，今次你哋做呢個嘅展館係咪都村民嘅反應係點啊？係咪都歡迎件事嘅咧？ 歡迎歡迎，因為你知道啦，我哋呢啲鄉村以前比較窮啦，可以講話窮啦。咁其實我哋都好多嘢都冇文字留低，都係靠口傳口咁傳承落嚟。咁而家多咗佢哋咁幫助啦，其實可以將所有我哋傳統嘅嘢記錄翻落嚟，咁俾大眾去了解更多啦。 因為我見有啲報道又話有啲村民可能即係有啲抗議，係咪話即係話發展荔枝窩村？咁亦都提到話故事館可能係有啲官官相衞，又要求保留個原貌。其實故事館係有令到個原貌有改動嘅，定係點樣噶？ 冇噶，其實我哋個故事館裏邊，其實外觀嚟講啦，我哋係繼續保持翻嗰間屋嘅完整性啦，個結構性嘅嘢我全部冇變嘅，只不過個內容係變咗嘅啫。 但係咪有我頭先提及嗰啲嘅反對聲音喺度啊？ 始終任何地方每條村落都會有少少嘅反對聲音啦。咁我哋係接受包容嘅。咁其實如果係佢哋有意見，我哋一樣接受佢哋嘅提出，我哋會接受。咁其實我哋村民嚟講，咁我哋大多數都會接受呢個方向去繼續發展。 即係佢哋就唔係太想開放條村俾外人，係咪？可唔可以簡單咁樣理解？係咪咁咧？ 佢哋有佢哋嘅理由，可以咁講啦。但係我哋贊成嘅聲音，其實可能唔比佢哋更多咯。 OK， 今次會唔會話即係令到？更加多外人嚟到啦，即係一啲旅遊人士嚟到啦，變咗一個旅遊熱點。對於喺度住嘅村民嘅生活又有冇影響嘅咧？我想知 道。我哋會去調節呢啲嘢嘅，調節呢啲方面去，應該唔會影響我哋嘅生活，因為平時我哋生活星期一至五，而家都好多外來嘅農夫搬咗入去住啦。咁其實所有嘅平常嘅生活都 OK 嘅，除咗假期可能多幾個遊客嚟啦。但系亦都推動咗當地嘅經濟嘅。 係咪而家喺村入邊，我見話有啲即係客家屋咧都改造民宿啊？呢個係係咪有咁出？ 係，我哋同呢個馬會申請咗一個叫做鄉郊基金，同馬會申請咗個叫做文化體驗村嘅計劃啦。咁其中我哋係即係申請咗十五間屋啦，就改建成呢個文化體驗村，即係所謂嘅民宿啦。 呢、這個有幾多間㗎？其實係咪都即係一兩間咁樣咋？呢啲民宿係 唔止，我哋連埋我哋初初計劃嘅時候就25間嘅，後來咧遇到都好多困難啦，到最後只係能夠做到15間嘅。 困難係個屋要改建好麻煩定係點咧？ 係啊，屋改建因為你知我哋啲屋比較殘舊啦，咁我哋都要跟足法例去做嘢啦。所有結構性嘅嘢啊，裏邊嗰啲條例上嘅嘢，我哋都跟足政府去做啦。 呢個民宿係咪都係有助推廣即係荔枝窩村嘅？係 當然啦， 文化上面 係喺文化上面當然啦。其實以後我哋村裏邊亦都有自己嘅社企啦，一啲民營機構去幫助推動以後大家入到嚟村住之餘，更加會了解我哋裏邊嘅兒時嘅玩意啊，文化上嘅嘢啊。即係市民更知道好多嘢啦。 好啊，唔该晒曾伟业，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咁啊，大家睇下会唔会都留意住啦。先，曾伟业就系荔枝窝村长嚟嘅，讲到佢哋有个故事馆咧，就早前开幕，都系欢迎大家了解呢条村更加多嘅。讲外面嘅天气情况，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4%，仲有一个寒冷天气警告系生效嘅。